行，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57直播访谈节目，敬请关注。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演播室，观众朋友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直播特别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有关生态环境建设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演播室的两位政协委员，其中的孙委员呢，长期以来关注的是我们的蓝天保卫战这样一个主题哈。之前进行了一个深入的调研走访，我们先来看一看孙委员在走访过程当中都有哪些观察和思考。 雾霾的这个从它的产生啊到传播到这个防治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如果单从机理分析的话呢，可能分析不那么清楚，而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数据，包括咱们这个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包括污染源的监测数据，还有交通的信息啊，这些可以汇集到一块儿，来更好的来认清这个问题。 北京市政协委员孙艳广是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副院长。今年他提出了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优化提升空气质量管控能力的提案。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孙艳广委员首先来到了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的自动监控中心调查走访。 要向您介绍的这个大气污染热点网和监管平台 是哪些数据在监控的范围之内的？比如像硫化物啊、氮化物啊这些在不在呢？ 现在就是 PM2.5 啊，就是 PM2.5 就是细颗粒物。 热点网格技术通过固定的颗粒物监测小微站，将污染源定位到500米乘500米的网格，在网格范围内充分发挥车载式 PM2.5 移动监测设备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解决最后100米的监管难题。 咱这个设备呢，就是一个车载移动式监测设备，它上面呢有一个采样口，在我们行进过程当中呢，它可以实时采样，通过后台数据分析，然后把数据反馈到我们的手机上。那么我们平时使用过程当中呢，通过扫描这个车载上面的一个二维码，就可以来进行这个车载设备的使用。扫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开始监察，那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操作之后，就可以从后台把数据传输到我们这个手机设备上。 一边开车一边实时的信息就过来了， 对， 是吧？ 跟随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的执法人员孙艳广来到了密云区，根据车载式 PM2.5 移动监测设备显示，找到了 PM2.5 数值较高的地点。 咱们刚才看地儿都在10到11左右，这个地儿应该是在16、17这个地方。然后发现这块有一个工地，但是实际上目前已经停工了，应该前几天一直还在工作，所以就是因为它累计7天的值嘛，所以这段时间应该会有一个异常的反应。 2017年，北京市收获了226个优良天 ，PM2.5 的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58微克，完成了国家大气十条确定的目标。如何将这样良好的势头保持下去？孙艳广委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通过这个分析，机理分析和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预测的模型，这样呢可以预测的远一点。比如说我们5天啊、10天以后，这个天气会怎么样？如果我们预测到雾霾可能会比较严重的时候，那我们到底管控哪些点？就是我们点穴，是吧？我们把这个穴位找准了，而不是说一刀切，就找得精准。这样的话呢，可能整个对社会发展的这个代价会小一点，对这个管控起来会更高效一些、精准一些。 好，我们看到无论是热点网格还是移动污染源的执法，都需要我们未雨绸缪，也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冬病夏治。因为我们知道重污染天气往往出现在秋冬时节，那么现在在春夏时节，我们就应该提前做好准备。孙委员在这方面呢，可能也会有比较多的思考。 好的，我们注意到去年以来呢，北京空气质量呢明显的改善，这里面既有人努力，也有天帮忙。那么但是雾霾天气等空气质量问题呢，成因的非常的复杂，影响因素的方方面面，治理起来很难，所以我们也想让这个方局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目前北京的 PM2.5 的主要的来源构成是什么样的。 这个在过去几年我们大规模的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没有放松对 PM2.5 来源的科学研究。这个今年5月份，这个科学家们公布了去年一年的这个研究成果， 那么等于说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我们的努力吧，现在我们的城市这个 PM2.5 的主要来源，我们这有一张图，主要来源呢，这个我带来， 这样看起来很直观了。 这个这两张图呢，反映的是区域范围内的影响。这个呢，我就简单总结一下子，就是全年这个区域对我们的影响大概占1/3，那么重污染的时候，往往会超过一半，大家记一个大数就可以了。这张图呢是比较，具体的分析了我们目前本地产生的 PM2.5 的来源。从这图可以看到，这个移动源就是这个机动车、移动机械、飞机加起来大概占45%。那么第二大类大家会看到，那就是我们的这个 扬 尘啊，占16%。那么然后就其次就是生活源和这个工业源，最后大家看到燃煤已经降到了3%。再通过今年的努力，可以说我们已经北京基本解决了燃煤污染的这个影响。那么在这张图里头，如果大家关心的话，和我们2013年的解析相比，第一，燃煤的因素极大的下降，当时是22.4%，现在降到了3%。那么车是从31.1%涨到了45%，但是并不是只是它的贡献率上涨了，但是它的总排放是下降了。其实这个背后也说明了我们城市的整体治理的工作也从这张图上实际反映出来了。那么今后我们的大气治理就是冲着我们本地的这个污染源去，所以说今年我们大气治理主要三大攻坚的领域，第一大就是这个机动车污染的治理，第二大就是扬尘的治理，第三大就是跟工业和生活面源有关的 VOC 的治理。当然我们北京还有一个永远都不能忘，就是在大气治理上面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违法排污的行为，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只有通过积小胜为大胜，才能最后打赢蓝天保卫战。 说得真好，知道来源了就可以有的放矢了。孙委员是不是有进一步的一些追问呢？ 刚才这个黄局长说蓝天保卫战啊，我觉得这个就跟一个战争一样，我们也需要一些很高科技的手段来支撑。那么我知道咱们这两个调研的咱们环保局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像这个热点网格啊，然后还有这个点穴式执法、无人机，还有这个挥发性的这个有机物的快速侦断，很多措施。那么怎么来利用这些措施来做精准的这个治理？给我们介绍一下。 应该说这个环保工作、大气污染治理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只有科技才能给我们这个治理能力插上翅膀，是吧？增强我们的这个能力。科技呢主要在我们环保上体现在大气污染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这个治理技术，今天这我就不多说了，第二个是监测技术。那么我们现在在全市布置了1300多个这个 PM2.5 的小型监测站，那么通过这个我们对全市的 PM2.5 的状况能够实时的了解。那么您刚才提到的热点网格，恰恰这个对了了解以后，对我们这个同时我们把这个数据加上我们卫星的遥感数据进行大数据处理以后，我们把全市这个人员活动范围内按照500米×500米的这个尺度进行了网格划分。那么每一个网格内的这个实时的 PM2.5 的这个浓度状况，我们就能够进行对比。那么刚才说的热点其实是我们的一种俗话，就是如果一个网格它比相邻的网格高出20%，那么就说明这里头有不正常的现象。那么这个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支撑，我们就能发现这个区域，那么我们就要到这个区域去寻找问题。那么一种我们是发现违法现象，那我们坚决打击，这个提高了我们执法的效率。再有是可能我们发现了在这个区域可能存在高排放的这个，那就要进行治理。那么实际这个提高了我们治理的效率，提高了我们就是打击违法的威慑的这个力度。 您说到这个热点网格还有移动污染源的这个监测呀，我在采访过程当中也曾经报道过，的确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高科技手段让我们的环保监测还有环境执法真的是如虎添翼，更加精准了。那么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很多网友也在网络上希望跟两位我们的一把手还有现场的政协委员进行沟通交流哈。下面请宝琛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易经，在刚才呢我们进行一个深入和热烈的讨论的同时呢，网友也是非常的踊跃，在网上发来了很多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啊，有一位网友就说了，作为北京市民真的是感觉蓝天越来越多，心情也越来越好，可以看见政府在环保方面采取的行动力度非常大，有一个形容词叫做铁腕治污。那么作为市民我们怎么参与其中，一旦发生环境违法行为怎么进行举报呢？那刚才我也听到方局长说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环境违法行为，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啊。那这个问题我们交给方局长给我们详细来解答一下。 应该说这个网友的问题啊，体现了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关心，更加激励我们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么在前面我介绍了，在这个大气污染治理上，我们要体现出精治、法治、共治。刚才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首先是要共治。我们虽然有科技手段，但是永远我们都记得，这个要打赢一场人民战争。这个我们有我们的品牌，这个朝阳这个群众是吧？西城大妈，我们希望。这个提问也成为我们环保领域的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希望大家记住一个投诉电话，12369。 好 啊，今年上半年我们这个投诉电话接受1.6万次的这个投诉，应该说我们100%的这个都有了回音，能解决的都解决了。这个只有大家都行动起来，才能让违法排污行为无处藏身。其实铁腕治污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让它的排污行为浮现出来，一个就是我们发现了以后坚决打击。 刚才这个电话我记住了，12369，再重复一下，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行动起来。好，易经，时间交给你。 好，谢谢宝琛。说得特别好，的确需要同呼吸共责任齐努力，我们才能够共同建设美丽的北京。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打赢我们的碧水攻坚战，也需要大家群策群力。李委员在这方面呢应该也是很有感受的哈。 的确是，就像刚才方局所说哈，其实河湖的管理同样需要共治。我认为呢，这个老百姓啊，他既是河湖资源的使用者，同时呢他也是河湖污染的直接受害者，所以我觉得老百姓应该对河湖的治理具有一定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老百姓啊，他的监督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所以利用好这个资源呢，我想对我们的工作呢应该是很有促进的。过去呢我自己认为啊，就是在河长制实施过程中，利用公众参与啊，可能更多的是在于举报。但是我认为呢，作为公众参与，可能它涉及到我们河长制管理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政策的制定，包括呢我们考核评价，以及包括巡河护河到监督管理等等各个环节，我觉得都应该让老百姓能够参与进来。那么能够做到呢，我们过程共管，成果共享。 潘局长，咱们是不是在宣传以及引导方面也在积极的做一些努力，来呼吁广大市民来支持我们的水务工作？ 对，就像刚才李委员讲的这样，在河长制的这个工作方案的这个制定过程中间，我们特别重视市民的广泛参与。我们经常打个比方，我们北京市就像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呢，我们公共资源还是比较多的。刚才说了，我们有几百条河流，几十座水库，这些都是开放的空间，大家能够共治共享，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追求。所以我们是热切的期盼各市民的广泛参与。在这方面我们也做了有益的探索。首先我们要解决市民怎么方便参与的问题，所以我们广开了这个参与的渠道。刚才我们介绍了，我们开发了这个北京河长微信公众号， 我在这里也想再做一个广告， 好，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在这个河道周边啊设立了4000多个河长制的公示牌，在公示牌下方就有一个二维码，一扫就可以关注我们。在关注的时候呢，就可以利用手机啊发现河道两岸存在的一些问题，向我们举报，刚才说的这一项功能。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提给我们。这是一个方面，我们是畅通各种渠道，让大家能够方便参与。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是特别关注重视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在这一次这个黑土水体的治理过程中间，不论工程做的完美不完美啊，最终的效果是老百姓说了算。所以我们在这个河长这个黑土水体治理效果评价过程中间，对市民的满意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如果这条河市民满意度能达到90%以上，我们不进行监测，我们就认为这个河是市民是满意的，达到了治理效果。如果说监测数据很漂亮啊，工程做得很漂亮，市民不满意，这条河仍然效不了账。 现以人民为中心， 一切是以百姓的感受， 对啊， 切身感受来作为我们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另外呢，我们在优美河湖的评选过程中间也是广泛争取市民的意见，市民打的分给的权重最大啊。这个在这方面呢，我们也涌现出一批参与这个河长制参与河湖治理的志愿者队伍。刚才说到了这个西村大妈啊，朝阳群众，这个实际上在治河这方面也有很多，包括石景山老街坊巡河队，丰台区的大曼河长 啊， 都是一些很知名的品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也呼吁这个市民啊更多的参与，我们共同努力，把我们的碧水打造得更加美丽，蓝天也能打造得更加美丽。 是，我们说水清岸绿呢是大家共享，当然也需要我们全社会公众来共同参与，贡献每个人的智慧和力量。那么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还有很多网友希望和一把手交流哈，请宝琛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了，一晶，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又有网友发来了很多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这位网友他住在清河附近，以前很脏很臭，路过的时候真的是要捏着鼻子才能过去啊。现在确实改善很大，沿河环境也非常漂亮。他想问一下，清河下一步水环境治理还会有哪些措施呢？这个问题我们交给潘局长。 正像这位网友感触到的，清河呢曾经一度啊是清过，大概2008年前后。后来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了之后，又一度臭了。2013年开始啊，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2个3年行动计划持续推进，新建了在清河流域新建了一座大型的再生水厂，扩建了一个中型的再生水厂。所以这些设施建设过以后啊，高标准的再生水补充到河道呢，水清了，鱼来了，鸟来了，形成了水清岸绿的这个优美景色。我这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张图板。这个北京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啊，我们中心城区的这个水体黑臭的这个条段数啊，也在大度幅度的降低。 对，这是向我们的镜头展示。 这是2013年监测的结果，大家可以看到，在城市的东南部地区啊，黑的地方比较多。 黑色的河道就是黑臭水体， 就是黑臭水体。那么这一张呢是今年5月份，正好是5年以后。 对。 这是我们第二个3年行动计划，还有1年就要结束。这个目前我们的效果已经有了也比较明显的这个显现。 明显看到黑 色的条段少了很多。清河呢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亮点了，市民满意。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呢，就现在是水清了，但是这个生态体系啊还不是很完整，特别是水体内部的生态系统还不是很完整。我们要构下这个水下的水下森林体系，包括动物的体系，使这个水体啊能够自己能力的得到提高。另外呢，我们利用这个清河流域下游和温榆河交汇的地方，还要打造一个城市公园，我们暂时命名叫温榆河公园。这个是集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包括这个蓄滞城市的洪涝水，净化水体，也同时给市民提供一个休闲娱乐 和体育健身的一个场所。我这也带来了一张我们初步 位于和湿地公园的 位于是和湿地公园的一个规划的效果图。其中这个公园的面积比较大，也将近有30平方公里。下一步这个近期我们要启动核心区2平方公里的建设。经过几年努力，可能会交给市民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公园。这是一个效果图。 太好了，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早日到温榆河湿地公园去享受美好的时光哈、共同享受这水清岸绿的美好环境。我们看到有了有效的工作模式之后，一些老大难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孙委员，您对于环境保护方面还有哪些问题和思考吗？ 刚才听了那个方局长介绍咱们新一轮的这个原解析的结果，在北京本地的这个排放贡献中，实际上是现在目前是移动源占最高的比重，到了45%，是吧？那么大家知道，移动源肯定要比那个固定的源可能要更难治理，因为固定源的话，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总是好去这个抓它。那么这个移动源的话，怎么来进行怎么样的监控啊？怎么样来去处理？请这个方局长给解释一下。 重点介绍一下，应该说啊，这个移动源的这个跟我们城市的生活运行紧密相关，它的总量是很难减少的，所以说就要减少它的这个什么，实际是就使用强度和让它更干。那么最主要从这几个方面，首先是让这个移动源越来越干净，也就是说环保结构越来越好。那么下一步大家会看到，我们会大力推动移动源移动机械的电力化，啊，无排放。再一个呢，在科技啊还达不到的程度上呢，我们要在它的这个更干净上面，比方说我们明年我们的重型柴油车，我们要提前要实施这个国6的排放标准啊，目前是国5的，那么这就会更干净，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让它烧的油更干净，啊，这个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努力，未来能够为北京贡献上更干净的燃油。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车每年都要年检，其中有一个环保检测，那么我们严格监管检测机构啊。今年我们出台了计分制啊，如果这个12分扣完了，我们就要给它停业整顿啊。平常的每一个扣分都有相应的处罚和整改要求。那么第四呢，就是这个严厉打击超标排放啊。我们这个今年上半年，刚才小片也介绍了，我们这个检查了80多万辆重型货车，然后处罚了11多万辆这么的量，是半年是去年的2倍。应该说我们的这个工作呢，这个一线的同志们，这个我在说这个数字的时候，深深的为他们这种辛苦的付出啊，这个恰恰这种是户外，冬天是太冷，这个夏天咱们现在又是高温，而且我们现在还是这个针对这个货车呢，很多时段都是在夜间执法啊，夜间执法。最后一个呢，还是这个，就我们2000多万人口，我们吃的、穿的、用的，几乎都是用汽车运进来的，所以我们要调整这个运输结构。尽可能的运用公路运输来实现这个货物的抵达。那么最后我觉得还是要呼吁咱们大家，我们如果节约一点，我们的物流可能就少一点，我们的排放就少一点，最后还是需要全民共资， 尽量过简单和绿色的生活哈。刚才方局长说到了咱们对重型柴油车这个排放的检测，我也是深有感触。去年深冬我去到北京通州永乐店进京检查站去采访，真的是看到我们的环保执法人员是在这个严冬当中哈、对每一辆进京柴油车进行尾气监测，那么尾气超标的车辆是严格劝返的。我想正是因为咱们的环保监测人员、工作人员他们的辛勤付出，我们才会换来越来越多的这个蓝天天数。李委员，您在这个调研过程当中有哪些感受，或者说还发现哪些问题呢？ 的确是在调研的过程中啊，我发现了一个可以说是不止一个区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一个河道在治理的时候，可能涉及到一个区，它很好解决，但 但是一旦跨区域，就是跨界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嗯，有时候啊，就是下游区域出了问题呢，认为是上游没有治理好造成的。那么下游呢，上游呢，认为，他们也有很多理由啊来做解释。所以呢，像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就特别希望啊，咱们有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没有？ 嗯，潘局长。 好。刘委员刚才讲到了，这我们这在水系治理啊，水环境治理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常常跨流域、跨区域的河道治理很难，根治得了。所以这几年我们在这个水环境治理中间呢，始终是坚持上下游、左右岸啊，这个跨区域协同治理。我们具体的一些做法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一河一策，制定一个完整的治河策略，分区啊，来明确责任。不同的行政区有不同的治理的措施，加以明确化啊，把各区的责任首先要明确。第二个呢，我们要加强统筹协调。我刚才我们介绍了，我们有四级河长，跨村之间的治理的问题，由镇级河长来协调解决，跨镇之间呢，由区级河长来解决，跨区之间呢，当然就是市级河长来解决。这是市级河长体系，每一级河长他协调的对象不一样，就能够形成一个整体，就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这么一个工作格局。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要严格这个考核啊，严格考核。其中我们刚才我介绍了一个考核措施，就是一个区域补偿，如果你没尽责到位，你污染了下游，你要交水环境区域补偿金。同时呢，我们在河档次工作考核中间也很注重跨界河道的这个考核问题，我们叫双重处罚，如果一个河跨界出问题，两边都要受到处理。 说到这个河湖治理，它有一上下游联动的问题。空气呢，治理当然也是如此，因为空气是流通的，北京不可能独善其身。咱们怎样做好区域的联防联控？ 2017年京津冀地区平均 PM2.5 是64微克，跟这个2013年相比呢，这个下降了39.6%。咱们是58微克，跟2013年相比呢，下降了35.6%。应该说咱们的成绩的取得跟区域的协同减排共同的这个改善是分不开的。那么首先是这个今年啊，前几天这个国家刚刚公布了这个打赢蓝田保卫战3年行动计划，其中京津冀地区仍然是这个治理的重点。应该说在生态环境部的统一的这个部署下，我们的这个工作力度只会更强，不会减弱。那么对于北京来讲，下半年大家会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我们的责任更加明晰，这个力度会更加的这个大，这个治理的这个协同也会更加的这个强度也会更加的大，尽量做到这个责任无死角。 好，通过方局的介绍，我们也对下半年北京的这个大气污染治理更加充满信心了。我相信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我们身边像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葱葱这样的美景就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身边。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潘局长，你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下半年北京在水务工作方面还有哪些计划。 我们将持续发力啊，加大这个水环境治理的力度，围绕这个非建成区的剩下的黑臭水体，我们要打好避水的攻坚战。同时我们将治污的成果向郊区扩展，主要是水源保护区、运输旅游区以及人口相对集中的一些村庄，争取在这些重点区域啊，污水处理设施能够实现。 19:30进行的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直播访谈节目中，市政协委员刘东辉、耿晓东将和北京市商务委主任严立刚就市政协委员在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便利市民生活方面提出的提案内容，围绕提升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不是我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度。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预计至21时，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短时的大风或冰雹，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31分，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那么这周一至这周五，我们的节目是推迟半个小时播出，从8点30至9点播出。那之前为您播出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的节目就恢复正常，从8点到9点为您播出。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股市，此外呢还要聊一聊最近频繁出现暴雷的网贷平台的风险。首先来看今天的股市行情，今天两市开盘涨跌不一，沪指盘中一度翻红，随后持续低位震荡，临近收盘两市个股纷纷下挫，各大股指跌幅有所扩大，沪指收盘点位创2年半新低，深圳成指也是创2014年12月以来的新低，3年7个月的新低。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于2733.98点，下跌0.91%，深圳成指收于8862.18点，下跌1.92%，创业板指数收于1532.68点，下跌2.10%。从盘面上来看，各大板块全线杀跌，只有银行高送转板块跌幅比较小，采掘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还有物流板块居跌幅榜的前列。两市跌停个股有61家，有499家个股跌幅超过 5%。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总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您怎么看今天的这个行情？ 我们还是要先看基本面。宏观经济的话，7月10号就下周二就要公布 PPI CPI， 如果数字升高的话，就会制约货币政策的松动和财政政策的扩张，但是如果没有见到升高，就渴望见到上述两项政策的松动以及对于经济运行的适度的刺激。因为最近我们看到降准这些都还是有这种刺激的这种意图在里面，所以宏观经济方面呢，我们评分给它是中性的，要等待下周的数据。 嗯， 资金面方面呢，全面的降准是7月6号开始实施，释放了7000亿人民币左右的流动性，该项的评分是偏正面的。风险偏好方面呢，本周一指数呢再度下行，这个有点对人气有点损伤。同时呢，降准实施的本周四，就今天，股市未能有所表现，这个呢，这两个都对风险偏好是有点压制的。 嗯， 但是呢，有句话叫做弱极生强，后市呢，我觉得在压制当中是有望被扭转的，但需要等待政策引导力量以雷霆之势出现， 以快速流转这种悲观的预期，这点还要等待。 嗯， 所以综合三者来看呢，股市还是在寻底过程当中。 嗯， 最好呢等到7月6号之后观察进场的时机。由于观察到汇率的，就上周末哈、啊，由于观察到汇率的急剧变化以及背后变化的一种根源吧，周日我们也调整了观点，变得更加谨慎。这种观点的更新，因为我们一周才做这节目，以后我刚才跟主持人也聊了哈、啊，就 是 说以后也跟主持人沟通，大家的主持人帮我们说一些观点的更新也是可以的哈、啊， 是 一个变通的方式。 其实我们每天节目呢，也尽量的是汇总多方面的观点，给大家一些参考。刚才您谈到的这个7月6号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日间啊。刚才您谈到这个7月6号呢，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段啊。那么也应该说是明天我们股市收盘之后才能够看到啊国际上更多的消息。那也就是说，明天的这个操作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另外呢，对于下周一股市的这个开盘，您觉得啊有可能要注意哪些方面？ 好的。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日期，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去研究这个的。新的循环周期呢，预计是4个高点对应4个低点。第一个低点的时间就是，可能是提前12天，就是本周五前后过一天，就本周四今天到下周一，这是一个很敏感的时间，可以呢紧密观察，等待政策的发令枪看是不是要打响。总之呢，应该根据自己的资金规模静心的等待这个时机，然后呢耐心的观察一下。同时呢，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呢，大家还是依然可以去关注3个主线的叠加。上周我们强调过自主可控技术，当然中国的国际品牌加中报良好，以这3条主线来筛选个股。上周其实自主可控我们周四说了之后，周五当时涨幅最大的板块就是这个板块，所以这个方向上应该要予以高度的重视。 我们最近也看到这个一些相关的媒体包括监管层的表态啊，都认为目前的这个股市的安全边际是比较高的哈、啊、或者是说下跌的这个区间不会很大，不知道您从这些信息当中哈、啊、看到了哪些信号？ 这是一种吹风啊，但是实际的政策呢还没有出来。所以的话我觉得吹风的结果发现市场没有跟随着这个风向转的话，最终有可能会有政策储备，所以这一点应该敏感的去观察和等待。 目前更多的是在情绪上让投资者们更加的理性，不要恐慌啊。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信号，就是不少公司开始回购个股，特别是美的啊，一下子花40亿来回购，是最近这个买自己公司股票最多的一家上市公司了。您认为这反映了什么样的趋势呢？ 好的，回购呢它有几种这种公司的需求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它的最大的需求就是稳定公司的股价。因为它管理层认为股票的价格远远的低于公司内在价值的时候，它通过股份回购，然后呢将这种信息传递给市场，也为了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也是跟刚才说的政策暖风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公司的管理层在吹暖风。这一点的话对于股价的稳定还是有一定的帮助，而且愿意做这个事儿的公司一般它都是有实力的公司，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还是可以视为一个积极的讯号。 还有一些这个高管增持啊等等哈，当然这个资金量是有多有少的哈，您怎么来分析是真回购假回购哈？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还是说真金白银的往里面再买？ 主要还是看资金投入的量吧，一个是绝对的量，就是说是出在1亿、10亿还是哪个层级，同时呢这个资金量还要跟它的总市值有一个比例，但它的总市值有多大啊？这一点如果占比例高，肯定是彰显了一种力度，也彰显了公司的实力。这样的公司的话，后市还是可以予以关注的。当然，如果这股票已经高高在上，就不要去关注它，要看估值，要看相对位置，这些也都非常重要。综合起来看， 当然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好的要买，最后呢，以为大家都忘了，他也就不买了。 这个就需要看它的诚信了。如果他这样做的不好，其实这种不诚信的公司后面就要回避。 是，好，那这个呢是 大家可以密切关注啊。刚才你也谈到了，并不是说宣布要回购自己股份或者是增持这个股份的这个公司啊，就一定值得买入啊，这个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吧？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最近这个国产软件替代概念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涨幅啊。那您认为在这样一个时间段，特别是下周，还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特别是风险点需要注意？ 好的。其实从这个事情，我觉得分析出一点的思路，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三个主线的叠加。第一个叫自主可控技术， 是 因为这些软件涨，大家的逻辑就觉得，可能我们不方便进口了，我们要自主可控啊，要自主研发，所以的话就出现了这种预期当中，它有政策扶持，它就涨。而且的话，没有进口了吧，没有这边竞争，那可能国内的这个它的优势就体现出来。所以这个点呢，我觉得可以这么来理解，就叫做民族的首先要自给自足，但是同时呢，民族的更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品牌。因为我们国家实际上在世界的品牌竞争榜上能够排到前100位的企业很少，像华为能排进去，排在80几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国家应该后面要打造中国的这种国际品牌，走向世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这种脉冲啊，它因为这刚才提到板块就是脉冲，最近已经涨了比较多，像中国软件等等这系列的股票，那么它可能就代表着后面资金的关注点。比如说一旦市场企稳了，开始起来，什么股票涨得快，我认为还是自主可控技术，可能就不在软件，在其他的方面，这些方面呢可能代表着装备技术，装备制造，是吧？不是，包括我们出口量比较大的，那么可以继续扩大贸易的这种优势的一些这种行业，还要去做研究。这样的话，相对给我们提了个醒，这个路是对的。然后呢，要对这方面的公司呢，再做进一步的挖掘。然后一旦市场稳住，它就是一个市场的机会。 好，谢谢陈先生今天的分析介绍和点评。如果您那边有新的观点，我们也随时保持联络。 好的，我们一起为大家服好务。 好，再见。 好，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再来关注一条重磅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人民币汇率经过去年以来的调整，已进入双向波动的合理区间，经济基本面决定了其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可能。过去30多年里，凡是看贬人民币、抢购并较长时间持有外汇的居民和企业，最终都蒙受了较大损失。我们再来关注网贷平台。6月27号，翼龙财富被曝人去楼空，实际控制人失联，这是两个月内继善林金融、唐小僧、联币金融、上海市第四起大规模的暴雷事件。近一个月以来，几十家平台倒下，暴雷成潮，整个网贷市场开始蔓延一种恐慌情绪，挤兑现象增加，造成流动性紧张。此外，还有不少产品出现了逾期兑付，继图腾贷展期、信融财富、道口贷公布逾期项目之后，百亿级的网贷平台牛板金的逾期公告也接踵而至，逾期金额近1亿元。牛板金在公告中称，牛钱贷编号8期、14期等总金额为9048.2085万元的借款项目，牛宝丰编号7637、764期等总金额为602.9003万元的借款项目，牛钱宝总金额为201.1163万元的借款项目发生逾期，合计逾期金额为9852.2251万元。最近多支陆金所代销的产品出现了利息兑付逾期，据了解，产品通过资管计划投向了上市公司 ST 凯迪和东方金域的流动资金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而这两家上市公司最近都处在风波之中。在陆金所代销的产品当中，与上述的两家上市公司相关的还有其他的几款产品。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融360网贷分析师艾亚丽，请他来介绍一下目前这些暴雷的网贷平台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从暴雷平台成立时间来看呢，我们发现就是目前出现问题的平台多数成立的时间比较晚。那么此前呢，当地有备案细则，都将2016年8月24号新设立的网贷机构排除在外了。原则上呢，这些是不予登记备案的， 这些平台呢目前是成为了问题的高发地。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发现问题平台呢还有不少平台是存在不合规产品开展的，像活期产品这种，这类主打活期产品的网贷平台呢特别容易形成资金池，那万一出现这种突发性事件，它就是短期内活期用户的大规模挤兑，平台没法应对。 刚才您举了一个活期平台啊，活期产品为例，我们知道活期一般是在银行存款的时候才会谈到活期，那这个和网贷平台有什么样的关系？ 活期产品呢，它基本上我们这个平台指的就是短期的啊，流动性高的那种。 那您对于投资者有哪些建议？ 我们可以考察这家平台拿到备案的几率概率是多少，或者是说是否在配合整改，目前平台产品是否合规啊，是否接入了符合监管要求的存款银行啊，像比如说有没有信息披露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我们建议投资者优先选择中短期的一个标的，如果出现意外啊，那么投资者呢可以第一时间赎回啊，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网贷平台。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城市学院经管院研究生导师宋彤老师。宋老师您好。 喂，您好。 哎，您好。那您认为监管部门需要做好哪些工作来避免更多的投资人受到损失？ 是这样哈。就是从目前的这个状态上来看呢，监管部门呢它是需要进一步的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哈，加强履职尽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防患于未然，就是坚持底线的这种思维。就是把各种困难它有复杂性估计的要更充分一些，把可能的风险和挑战要想得更深入一些，从最坏处着眼，然后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去努力，争取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中国自古呢就有治未病，就是病还没有发，这个还没有出现的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应该开始治疗了，这样的一种医学思想。在互联网金融这个风险的防范方面呢，也应该树立这种预防为主，早发现早预防早处置，把风险呢消灭在这种萌芽状态和早期的阶段。在我们目前的这个监管部门里边呢，现在在做的就是主要做的事情呢是包括专项的整治，然后呢是设定审慎监管指标，开展压力测试，进行清理规范，然后及早的介入干预，然后有效的来遏制这种风险的积累。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呢，进一步堵住一些这个空白点，也是就是需要着重注意的。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要着重提一下的，就是金融科技。因为现在在英国这样的一些国家呢，提出了这种sandbox， 就是监管沙盒这样的概念。那事实上，我们国内呢也在做类似的这样一个动作，就是互联网里边的一个概念是，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沙盒来隔离病毒。那么在那个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这个里边呢，也应该建立起这样的一个监管沙盒，隔离可能由于技术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导致的这个。 我们现在听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叫做穿透式监管。 对。 是。 那么这两者之间呢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哈。穿透式监管呢主要是对互联网的这个资产管理的这一类型里边哈。我继续把第二个就是监管部门需要做的事情呢就继续把它说完。第二个部分里边呢，实际上我们把它概括成八个字，就是要标本兼治，依法的规范。在开展系列整治这种活动，有效处置重大风险事件的这个同时呢，也要对就是所有的违法违规行为全面的排查。事实上现在九部委正在做这件事。然后在严肃处理，并且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呢把市场上的这个不良风气呢压倒下去。在与此同时呢，也要在监管上建立起这种规范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加强法治的建设，补齐监管上的短板，从根本上呢才能巩固住这个相应的成果。2017年的时候哈，就是咱们银行业呢就重点推出了有70多项补短板的这种项目，目前呢已经完成了48项。2018年呢又新提出了40多项，其中呢有10来项哈是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 那么这件事情呢是正在路上。 嗯，正在做，还没有做完。 对，正在做。 嗯，好，谢谢北京城市学院经管院研究生导师宋彤老师的介绍，谢谢您。 谢谢您。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那我们下面来看一看相关机构的表态啊。上海市检察机关表示，将在梳理总结前期案件特点的基础上，与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加强合作，针对经济新常态和金融改革措施做好研判，有效维护金融安全。那么在6月25号，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人士也明确表示，将加大金融案件的办理力度，严查互联网金融等重点领域的金融犯罪案件。那么从大的方向来看，随着一大批不合格的平台被清理，互联网金融行业或将迎来新一轮洗牌期。中国社科院投融资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峰认为，随着行业洗牌加速，平台发展趋势将呈现两极化，不合格平台被出清，优质平台更加发展壮大。在担保方面，第三方担保或将成为行业主流。那么作为我们投资人来说，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呢？首先要关注的是您所买的这个网贷平台的钱它到底去了哪。要跟大家说一个金融术语，叫自融。自就是自己的自，融就是融资的融。通俗的说，就是有实体企业的老板他自己搞了一个网贷平台，再把这些网贷平台上融到的资金打包到他自己的企业或者是关联企业里面，被他自己书写，也就是自用。选择进行自融，几乎就是把理财平台和企业的风险绑在了一起，这样的话呢，风险度是很高的。那么从下面这个几个维度，我们可以去辨别您自己所投资的这个互联网金融平台是否在做自融的工作啊，自融的行为。第一，要看资金托管。资金托管显然是不能从根本上来杜绝自融的可能性，但是通过托管可以增加自融的难度。多数出现提现困难的平台都是没有资金托管，甚至是把钱打入私人账户的。所以说，投资人需要远离没有资金托管的融资平台。之前所暴露风险的几个网贷平台也都多少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第二就是看收益。自融平台往往会用高收益来吸引投资者重仓。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听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对投资者做了这个风险教育哈，就过高的风险往往蕴藏着巨大的过高的收益往往蕴藏着巨大的风险。所以说如果收益明显高于市场水平的话，您就要避免踩雷。第三就是看期限。在民间借贷期限一般是3到12个月，但大多数自融平台的标的都是在1个月以内，有的甚至更短，期限特别短，说明平台有可能是自融，风险是比较大的。此外就是看标的是否清晰透明，一般自融平台是不会过多的公开信息，以免被别人识破。所以说如果您看这家平台所公布的标的不是那么清楚，您也需要谨慎。另外就是看平台背后是否有实体企业，因为许多自融平台的目的就是为实体企业书写，所以投资者要摸清平台的老板和股东是否有实业背景，如果存在这样的现象就需要警惕啊。当然现在也有很多这种查公司关联股东的这样一些软件和工具，如果大家要做大额投资的话呢，也可以查一查啊。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啊，不要把绝大部分的这个投资的资金放在这个网贷平台当中，可以啊做一个风险的平衡。另外呢就是要看它是否合规，那最近呢很多的部门啊也都在对网贷平台进行备案，那一定要选择目前呢已经做好这方面合规工作的网贷平台来进行投资。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最最关心的啊不是大家挣了多少钱啊，挣了多少钱那是锦上添花的事儿。我们最最关心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做好自己的财富的安全。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 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八点到九点。 继续关注财富大搜索的内容，下面有一个重磅的消息要跟大家说，特别是炒股的朋友啊，股市的资金池又迎来新的伙伴了。那全名是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最近下发了。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这个办法的出台让保险资管、基金、券商资管等参与税延养老金的投资管理业务有了参照，受到投资机构的广泛关注。假如咱们国家目前有3000万人口缴纳个税，保守估计其中 30% 的人购买个税递延养老险，预计将带来千亿级别的保费增量。那根据目前保险资金运用的比例啊，其中有 10% 到 15% 左右进入权益类市场，也就是股票市场的话呢，将会为股市带来百亿的增量资金。目前呢，保险业试点的税延养老保险产品的收益类型大约分为这么几类，一个是收益确定型，就是 A 类，类似于普通的寿险，还有一类是收益保底型，类似于万能险和分红险，还有一类是收益浮动型，类似于投连险。那么个税递延养老产品类型比较灵活，可以满足不同的投资偏好。根据目前保险资金运用比例，假设个税递延养老资金运用也将比较稳健的话，那其中有 10% 至 15% 是进入这个股票市场，将会为市场带来百亿的增量的资金。那么他们的投资风格也是比较稳健的，那么预期呢有中长期的资金进来的话，也是有利于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另外呢，这个个税递延也将带来咱们国家养老保险业务的发展。和美国类似啊，咱们国家养老体系呢是三大支柱构成，第一呢就是社会基本养老保障，第二就是企业年金，第三就是个人退休账户。那么第三支柱在美国体现就是政府提供税收优惠，个人自愿参与的这个补充养老金计划，在美国叫做 IRA， 在国内呢就是靠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截止到2016年底，美国的 IRA 总资产达到 6.7 万亿美元，在当年美国 18.62 万亿的 GDP 当中呢，占到了 35%。 而咱们国家养老金这个三个支柱合计在 GDP 的这个占比才 10%。 所以目前呢，咱们国家保险业的第一支柱只能够满足老年人温饱需要，第二支柱所覆盖的这个劳动者呢是比较有限的，而作为第三支柱的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是不太够的。所以说以自我保障为主的养老保险市场空间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大背景下，未来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方案可能会带动商业养老保险的进一步发展。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股市的一些上市公司的回购啊。7月4号晚上，就是昨天晚上，美的是发布公告，拟以不超过40元进行回购啊，40亿。那么作为家电龙头股，美的集团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已经下跌了超过 20%。 那广汇汽车也披露了回购预案，公司打算用2亿到4亿元进行回购。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公司也是公布了回购的进展，不少回购股份已经超过了 1%，比如说巴林科技还有红汇新材啊，当然还有一些公司的主要股东呢也在做增持，比如说大亚圣象，他们在7月4号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了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6%。 还有就是复星医药啊等等。中国恒大呢也是在港股市场回购了自己的1850万股啊，花了2.86亿港元。那目前